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义和团兴起的原因，在过去，民教冲突这一块是被研究的挺多的。随着文革的结束，意识形态在学术研究中的影响逐步正常化，很多研究义和团的人开始将研究视野转向了文化冲突。这是80年代以后兴起的对义和团的一种新解释。今天我们看来，文化冲突肯定是存在的，比如祭祖、拜神、求神演戏等等。但是这种文化冲突明显是被后来的研究者给夸大了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，尽管当时发生民教冲突的地方很多，但同一时期也有很多地方是相安无事的。基督教的进入并没有能力在地方上强迫百姓信教，或者强迫一些信奉其他宗教的信徒改宗，深令地方百姓只能信什么，不能信什么，这样的事儿是不可能发生的。所谓的西方文化霸权的确存在，但是这种霸权并不能强制中国人信教。而且我们还知道，中国人对于文化一直都有比较强的包容心态，表现在宗教上也是如此。中国人对宗教没有特别的信赖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虔诚。很多人信教都是有功利心的，任何一种神灵体系在中国人看来可能都是他处理世俗问题的助力，可以来帮助他们的。你灵我就信你，你不灵我就去拜其他的神。多信一个神或少信一个神对他们来说是无所谓的。在中国人的眼里，各种神灵或者宗教信仰体系的区别和边界向来是不清楚的，他们也不愿意分清楚，他们所在乎的只是这些神灵是不是够厉害，是不是有真本事。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实用理性的心理，他们对外来宗教的排斥性也是不强的。我曾经研究过很多的教案案例，发现在大多数的时候，普通百姓和教民其实是能够和谐相处，相安无事的。某些时候彼此之间还相互求助，比如不信教的百姓家里有人生病或者是中邪了，他们可能就会找传教士来搞个驱魔仪式，借助他们那个神来做做法，解决现实问题。对中国人而言，这个很常见呢，只要他觉得你那个神很灵验，就会求上门来。基督教也可以，天主教也成，只要你这玩意儿厉害就成。因此，当时老百姓和教会并非一直处在你死我活的状态。当时中国对基督教有较为强烈排斥情绪的，主要是那些儒学正统观念很强、道学气特别重的地方士绅。至于一般的士绅和普通老百姓，其实他们的观念是很含糊的。而这些味道气很浓的绅士对佛教和道教都很排斥，更何况是纯西方的基督教了。但是这种人其实不多，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宋以后基本就实现了三教合流，三教可以合流，多教也能合流。所以说，义和团之前的中西文化冲突被我们的研究者过度渲染了，特别是在80年代的文化热兴起后更是如此。在翻阅当时的教案卷宗时，我发现了一个倾向，官方从一开始就有意的制造或者说挑起一般民众对传教士的敌意，很多官司审理过程都是很荒唐的。前面讲过，基督教既没有去挖小孩的眼睛，也不会去挖小孩子的心肝做药，更不会在瘟疫发作期间到水井里下药，而做弥撒的时候肯定不会就是群体淫乱。但是当民众以这样一些罪名将教会告到衙门以后，主审的官员却一直含糊其辞，民方不管在这场官司中是胜还是败，他们从来都无法从官府那里得到一个权威的正确的解答。他们实在无法想明白，为什么基督教这么灭绝人性，这么荒淫无耻，我们居然还告不赢他。最后口耳相传的解释就是，这些洋人太厉害了，他们可以不讲理 所以每打一场官司，民众和教会之间的仇怨就会增加几分。本来相安无事的人，后来因为官司杠上了，然后就逐渐变得势同水火。而官府这边呢，基本没有人主动做出过引导性的解释。在每一场的官司中，官府一上来都是偏袒民方，实在不行了，比如受到干预，外国炮舰来威胁或上级来指示的时候，他们才把案情翻过来，最后宣布民方败诉。几乎每一个案例都是这样审下来的，非常荒唐。也就是说，官方一直在利用民间的势力来抵制外国宗教文化的进入，因为公开打压传教士是不行的，条约里面都有清楚的规定，而且中国是弱国，没法公开压制他们的传教活动。于是官方只有借助民间的力量进行阻挡。所以说，民教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掺杂着官方纵容的背景。当然，官方的纵容仍然只是一个潜在因素。如果没有戊戌之后中国整个政治上的反动，那么这次义和团运动也闹不起来。因为民教冲突大多数是分散的，烈度也不是很大。后来之所以这些分散的势力被聚合成一种力量，很大程度上是与清朝政策的改变有关。当然，这个事情发端在山东，也有其特殊的原因。甲午战争之后，西方列强确实动了瓜分中国的野心，其中第一个下手的就是德国。德国人非常蛮横地占领了胶州湾，然后还修了胶济铁路，这一举措就更加激化了山东一带的民教冲突。我们知道，像义和团这样一个历史运动，它出现在山东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源头。主角是谁？最先干的是谁？是本明和尚，还是赵三多，还是大刀会？其实他们都有可能是第一个吃螃蟹，都有可能参与挑起民教冲突，攻击教士、洋人等的武装或半武装的群体性行为。像大刀会这样半权半匪的组织，以及一些神权组织，都有可能参与过最初的义和团的行动。按道理说，民间出现这样一些组织，官府是会镇压的。但是后来政治向后转时，有些人认为这个时候应该要借助一下民气，老百姓反洋人，我们也反洋人吗？政治上不反动的时候呢，跟洋人还比较亲近，因为洋人是老师，传教士是老师。变成敌人后呢，洋人的面目就变得越来越可憎，有的时候就官僚想，我们和民众都反洋人，那么民众就应该是我们的朋友。而最高领导西太后这个时候得到的信息是，洋人对他步步紧逼，第一，不许他废光绪，第二，逼他退位，但他就是因为不肯退位才发动了政变，怎么可能会主动退位呢？所以他也想找一个反抗之道，但国家的军队都朽不能用，新军初建，力量还很薄弱。这个时候下面有人递上折子，说民气可用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迎合了西太后的心思。此外，我前面也讲过，民间长期流传着一个神话，也就是说官怕洋人，洋人怕老百姓，老百姓怕官儿，这样一个所谓的循环神话，在当时对西太后也有一定的影响，所以她的态度就非常犹豫。而他的态度一犹豫，下面就难以控制，地方官难以掌握分寸，就不好办事，义和团也就很快发展起来。而就在此时，这帮人开始出现统一化的倾向。这个倾向倒不是说围绕着一个固定的领导开始聚合，而是说这种传播模式差不多成型，这样扩展起来就十分容易。本来还只是各地分散的行动，但不久之后，许多地方上有势力的士绅也都加入了进来。